能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本市继续受暖高气压的控制，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很高，天气依然闷热，仍处于高温蓝色预警当中，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和节水节电。下午将有对流云团形成发展，午后到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请各位注意防雨防雷。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间阴有雷阵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 邂逅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7月5号11:33的09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老铁们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您习惯和选择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道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这是个在那个德国方面， 德国 非常年轻的一个、应该是 rap 的歌手啊， 不是伴的呀， 伴一个人 啊，一个人， 但非常好，他叫 CRO 的缩写，这个歌手、 哦、 啊，唱歌时候经常戴一个面具， 哦， 非常酷啊， 哇，那是不是好多人都期待他的真容长什么样子？ 会影响票房吧？ 哎， 戴着也是一种特色嘛， 哦、 对不 对？ 对，反正是一种非常好听的歌曲哈，就感觉跟他一起摇摆起来哈。 嗯， 刚刚说德国方面的歌手一定是德国的旅行目的地推荐了。 是的， 今天我们要去的是一个哎呀比较陌生的地方，汉诺威，听上去挺熟悉。 哎呦，汉诺威挺熟的， 对吧？汉诺威啊。到底汉诺威有什么样的风情呢、我们俩呢也是跟着我们的嘉宾一起去游走的。 哎呀，今天这个嘉宾呢先不告诉大家，但是他真的好久没来了。 是的，他经常出很多的地方啊，而且是出了两本书。 对，出了两本书，我们先介绍一下他的一些元素，看大家能不能猜出来哈。 是， 基本上是澳大利亚通， 哎，新西兰通， 对， 户外达人、 就是、对，集中在这两个地方，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们有一位嘉宾是这样 的。是 的， 到底是谁呢？ 澳大利亚有房产 不止一处，然后 哎，咱们俩真够了， 没有来开玩笑哈、让我们的嘉宾呢稍事休息10分钟啊， 是的， 10分钟资讯之后要听听我们嘉宾关于德国汉诺威的精彩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来关注第一条哈，又是重庆的消息哈，你可以去纳凉哈。重庆推介了不是一条哈，73条避暑纳凉的主题线路供大家选择。 是的，7月2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巴渝最美乡村夏季避暑纳凉精品线路新闻发布会。重庆市农委向市民推介了73条避暑纳凉主题的线路，一共有315个休闲点。 你看，向市民推荐了、 对，那当然不光是市民， 全世界都可以去 啊，全中国啊，全国的朋友都可以去啊。 这73条线路分4大板块，即渝东北三峡真情， 还有渝东南民族风情， 渝西巴渝乡情， 主城区都市休情，都市闲情，这个夏季避暑纳凉的精品线路，既有周末短期出行的纳凉线路，也有中长期市民居住的避暑线路，市民可以各取所需，各得其乐。 而且这次农委呢，还首次对线路进行了精准的定位，市民既可通过巴渝最美乡村网的网站，点击导航图标链接到高德地图， 哇， 一键导航具体的休闲点， 高德地图为您导航。 是的，请左转，也可以通过 再左转。 也可以通过重庆市地图和快速导航查看各区县的全部线路，实现了快捷查找线路和便捷到达所需休闲点的目标所在地。 对，目前此前啊，这个重庆市委市政府召开了全市的旅游发展大会，明确提出打好5张牌。对，其中之一呢就是打好乡村牌，要求把发展旅游与振兴乡村结合起来，把田园风光、秀美乡村变成聚宝盆。那据重庆市农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重庆市计划到2020年， 这是一个大的年份， 对，这个年份啊，创建10个以上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区县，打造100个特色旅游镇、1000个特色旅游村，培育10000家规模经营主体，年接待游客2亿人次以上，总收入达到1000亿元以上，把重庆打造为知名乡村旅游目的地。 重庆本来就很好， 是 又多了这么 吃的也好， 73条元素。 对，我突然间想到，就是刚才有一个想法啊，这脑洞开了一下。 来来来， 你看现在就是像什么之前的那个创造101啊，包括那个男团啊，这个叫 是娱乐节目啊， 对，偶像男团吧，叫 是的。 然后其实可以打造一个旅游类的这样的节目呀。就是旅游村镇101， 对， 是全国各大的那个乡村， 对， 都可以来报名， 集中起来， 是的，然后就是排名不分先后这样选出来，那 可以做很多很多年， 对，真的可以做很多很多年。 因为中国有很多的好的地方可以去玩， 是 如果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到达这个地方，带着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话，那 然后大家开始投票， 是吧？ 对，我投重庆的，我投黑龙江的， 对，反正是，哎，这个想法很好， 是啊，我觉得是可以做一个这样的， 我们都可以去带着大家一起出去玩。玩一玩， 对呀、 对吧， 就是由专业的人士，然后带着大家深入到各个地方，采撷 美丽的风情哈。 是的， 如果采撷来到北京的话，北京有一个事儿要告诉各位， 对， 北京的中轴线申遗已确定了14处的遗产点啊。记者也是闲不住，很辛苦啊，大热天的哈。 对， 4号从北京市文物局获悉，北京中轴线申遗目前确定了像永定门、仙农坛、天坛等14处遗产点，力争在2030年基本达到申遗的要求，确保到2035年内实现申遗目标。我们算一下，2035年我们30-40岁 啊。是的，30-40岁， 正当年。 哎呀，真是够了，还正当年。哎呀，行了，你已经无处下刀了，不要再扎心了。 都妥，你加油啊！ 啊，对。据介绍呢，北京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到钟鼓楼，全长有7.8公里，覆盖了北京老城大约65%的面积。这条城市轴线上既有恢宏的皇家建筑，也有古朴的民居四合院和重要的近现代建筑。 很重要的，其实我们很多来北京游玩的朋友看到这些老街区、老建筑、老胡同啊、四合院，觉得特亲切，这应该是北京应该有的样子。 对。 对呀， 保护起来啊。 是的， 挺贵的，你知道吗？ 哦， 目前已经确定了14处遗产点，既有在中轴线上的，也有在中轴线两旁的。 哦， 分别我们说几个啊。 好， 永定门、 先农坛、 天坛、 正阳门基建楼、 毛主席纪念堂、 人民英雄纪念碑、 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 太庙， 还有故宫、 京山、 万宁桥、 鼓楼。 还有钟楼 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出名的景点哈。 是的， 就是我特别喜欢就住在这些地方，比如说像那个鼓楼啊。 哎，我也特 对吧， 特有文艺气质和那种老北京的味道。 对，溜达这道胡同，看他们怎么生活的，喝喝当地的酸奶，你说溜达溜达，戴个耳机。 对，但是现在其实像鼓楼啊、钟楼啊，都是一些时尚街区了。 对，就是越来越这个商业化。 我真的是，我骑车我都走不进去，我必须得走着。 中轴线申遗不仅仅为是为了多一处世界文化的遗产了，而是以中轴线申遗作为统领，实施北京明清老城的整体保护。 对，那北京市文物局局长舒晓峰说，到2020年， 好， 又是20年啊， 太吓人！ 北京东西城区将有近100处文物实现腾退，大部分有望恢复历史原貌后向社会开放。 目前看呢，北京中山公园内全部5户的住户的腾退工作已经完成了，非文物房屋被拆除，正在恢复绿化的景观。太庙内的75户居民也计划在年内实现腾退。 是的，中轴线距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还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因为我们要就是按照这个标准去实现嘛。 是的，实施嘛。 对，所以说我们也要加快这个进程哈，大家也都要积极的配合。 是， 舒晓峰说，那申遗工作已经分解到5年行动计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当中了。今年要完成的4大类27项重点工作和任务都在紧锣密鼓的推进， 政府部门在非常用心的工作。 对， 作为市民朋友是积极的配合哈。 是的。 第三条呢，来关注新疆旅游专列的事儿哈。龙泰号，听着名字很壮观，龙泰。 很壮观 啊！龙是这个龙凤呈祥， 虎跃 泰呢，泰山巍峨那感觉哈， 是的， 对不对？高瞻远瞩了啊！ 哎，没错。 龙泰号的沅江旅游专列抵达新疆的阿勒泰。 对，这个2日17时许， 是的， 满载500名游客的龙泰号沅江旅游专列抵达新疆北屯市火车站。 北屯呀、 对，北屯。 我们说过北屯。 葵屯。 啊， 是的，拉开了2018年度10趟龙泰号沅江专列的帷幕。 你看，在这个北屯的火车站啊，简短的欢迎仪式结束之后呢，来自黑龙江。 哎呦，黑龙江的 东北的朋友，500名游客在乘客运班车前往的叫做布尔津县啊。 是的，龙泰号沅江旅游专列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根据黑龙江对口支援新疆阿勒泰地区总体工作规划，将引流入江作为支持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务实举措。那在黑龙江省的旅游发展委员会的支持和鼓励下呢，2017年是首次开行。那这个也是哈铁国旅组织的省内唯一一家开行哈尔滨直达新疆阿勒泰地区的旅游专列， 非常的惠民哈。 是的， 此专列全程往返大概是15天的行程，大概有9000公里，横跨了黑龙江、内蒙、甘肃、宁夏、新疆5省13市，采取一票到底、一程多站、夜间行进、白天观览的方式，配备了全程的领队、随车的医生、餐饮等配套的服务啊。 是的，那这一次的旅游专列跟往年相比是有所不同的，它是来自遥远的黑龙江的游客们在饱览阿勒泰大美风光、畅游阿勒泰之余，享受民族风采、视听盛宴，感受浓厚的民族文化氛围。然后呢，在新疆民优特产展厅还可以一站式的购物， 满足我们购物的需求哈。看一下2017年到2018年。黑龙江省累计投入沅江的资金是3000多万元，争取旅游招商落地资金6000余万元，为阿勒泰地区2017年的旅游人数和收入分别增长52.7%和52.1%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是的， 而且龙泰号的旅游专列荣获了2017年新疆旅发委颁发的旅游客源沅江贡献2等奖。非常好， 好， 对，掌声鼓励哈。 对，掌声鼓励，非常的棒啊。 铁路啊，真的是跟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息息相关了。 对呀， 首先它不堵车呀。 是的， 首先它迅速啊。 对啊，而且现在就是随着高铁一直一直的这样开发，然后呢，真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通达， 人与人变得越来越近了哈。 是的。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北京时间来到了11:44:41，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前三条是国内的部分，两条国外的部分，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 第四条，海岛的斐济航空公司开通至日本的直航。 没错，斐济航空。那斐济航空公司3日宣布开通从斐济南迪国际机场至日本成田国际机场的直飞航线，旨在吸引更多的日本游客啊。 其实斐济我是去过的， 对。 我是12年还是11年，我具体忘了哈。 是吧？ 就我去的时候就有日本的游客，在凌晨的4:30就在那个桥上开始拍摄出他们，他们非常的热爱生活。 对，真的，日本的游客他们是非常非常热爱这个 旅行的，犒赏自己哈。 对，而且他们在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真的是不辞辛苦，不管你是日出也好，日落也好，再严苛的条件他们也会去克服。 就是就发现生活的美好嘛。 是的， 对吧？那个 咱们就是去休闲。 对，就是休闲去娱乐的啊。 是的， 去斐济 不一样。 去斐济航空公司发表了一份声明说，公司当天啊在南迪国际机场举行了至日本直航的开通仪式，并向搭乘首趟航班的乘客赠送了纪念品。据悉呢，该直飞航线每周运营3个航班。 哇，这个还是密度比较大的啊。那斐济航空公司的一名负责人表示说，该直飞航线的开通将使斐济以及其他南太平洋国家成为日本游客今后更容易到达的旅游目的地，也将为这个斐济旅客赴日去提供更加舒适的服务啊。那斐济航空公司也是他们的国家航空公司，目前运营着通往12个国家和地区的31个城市的航线。 是的， 当然呢，这是针对日本的游客啊。那我觉得就是针对中国的游客，也应该开通更多的直航。 是的，方便大家去斐济游玩，体验美好的海岛风光哈。 没错， 我们说那个游客是各个地方呢非常关注的一部分人类群体哈，因为游客呢既可以带来收入，也可以回去宣传反馈，游客的安全也更重要了，对不对？所以说保护游客，法国巴黎方面在暑假将加派数千名的警员驻守那些热门的景点。 对，这是据环球网的一个报道。法国首都巴黎总警署近日宣布说，将在暑假期间增派5000名警员驻守巴黎，保护人们，尤其是游客的安全。 5000位呢？ 5000名， 可以。 是的， 不少人， 不少人呢。 这个说呀，每逢暑假的时候呢。你想想，巴黎警方都会在当地多个旅游景点实施特别的安保措施啊。 是的。 例如比如说加强警力，提供通译的服务，网上投诉、侦查、摄录机等的系统。这个别不要小看这个摄像机，它是最重要的记录。 我跟你说，有些死角 一环套一环， 你监控不到，然后那个就得靠这个。 没错哈，这些特别的措施呢会延续到9月份，目的是为了确保巴黎的安全，因为巴黎此前发生过事情哈。 是的， 让游客可以玩得尽兴和安心哈。 对，你看啊，受特别保护的区域一共有7个，这些都是人流非常集中的地方。首先，香榭丽舍大街、人权广场、巴黎铁塔、卢浮宫、歌剧院区等等，每个地点每天均有至少15次巡逻，来保护这个每天进进出出几千甚至上万或者说几万的人流。 对， 那在巴黎，针对游客的偷盗现象，多年来是一直很猖獗， 没办法哈。 哎呀，官方也是致力打击盗窃罪行啊。 是的，此外呢，那个按照官方的统计啊，2017年6月15号到9月15号期间，就是去年的这个应该是区间了哈，一共有1887名无牌的小贩被捕，较以往上升了15%，有3341.6千克的货品被充公，较往年增加了956.8%。 妈呀！ 你这妈呀，就表达了心里边那种震撼的数字，900%多哈。暴力抢劫数字却下降了30%，而偷窃或抢劫案下降7%。 这 都是因为警察同志叔叔的辛苦工作。 是的，是的，他们的辛苦换来了这样的数据的下降，希望呢能够下降更多，然后让这些偷盗所有的罪行为零。 提到了法国，法国国家足球队，哇，要跟乌拉圭打了。 这很猛啊， 很猛。 昨天是休息一天， 休息一天，今天还休息，等明天，明天 怎么还休息呢？ 连2天休息一下的吗？ 双休日是吧？ 双休日，然后到那周一开工的时候呢， 哦， 给大家奉献一场场经典的豪门盛宴。 我的天哪， 真是豪门盛宴了， 法国和乌拉圭 哎，怎么样？ 那我觉得还是法国赢吧。 法国对不对？ 对，乌拉圭站出来，你说什么？你等着。 苏亚雷斯牙咔好长，说什么？ 其实这个真的很难预测，越到最后 八强没有弱旅了。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真的是凭运气的。 哦、 我现在才真正意识到，我个人觉得世界杯真的是一个凭运气，而不是实力顶多占50%。 哦，运气也在50%。 是的， 嗯， 这个是其实他在最早分组的时候，我觉得就已经很不公平了。 希望命运的偏袒那些有运气有实力的队伍哈。 是的。 时间来到了11:49啊，那、我们进个片花啊，马上开始下面的节目。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伴着一首前奏和曲风稍微有点差别的歌曲哈、 是的， 反差哈，我们来到了我们的嘉宾访谈环节啊。今天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听友也是去过我们今天的目的地的。 是的，汉诺威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说说 也很有名。 建筑师李小鹏， 哎呀妈呀，建筑师呢？ 怎么说？他说汉诺威是我工作生活了3年的城市，一座生活安逸、风景秀美的城市。 摩诃，摩诃， 就是感觉 有多少的爱恨情仇？ 人的感叹在里边，能感觉到哈、这个是设计师的朋友哈。 设计师的朋友，设计都是那种方方正正的啊，能看出来他的设计风格啊。 对对对， 属于现代。 焦点吗？ 工厂风啊。 是的，这一堆字母，这位朋友说的是什么呀？ 对 ，Nowhere 说。提前了好久整理回国的东西，搜出来好多旅游时的车票、飞机票、门票、账单，还有旅游指南 纪念嘛。 有请了一个又请了一个礼拜和顾美丽东欧的，有去汉诺威和狼堡看海哥和申哥的，有去这个Augsburg， 还有去找朋友玩的，也有和美女帅哥去布拉格的， 哎呀， 都是好朋友啊，一群小伙伴，然后也有去马德里找。去找朋友的，也有去巴黎的，反正就是各个地方，他们好像在欧洲，然后分散在各地啊。 是。 那也有在汉堡，从汉堡离开回国的。 还有无数的自己一个人去巴塞罗那、米兰、威尼斯和瑞士。欧洲他们真的是玩得很舒适哈。今天呢，带着我们一起去德国汉诺威这座城市，感受美丽风光的是我们的超级旅行达人超级小包子，欢迎。 欢迎。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刚才大家猜出来了吗？ 对， 猜出来了。 对，肯定。是的，其实我们会觉得，包子他有自己个人的标识，既是作家，又是户外达人，又是超级的 KOL 哈。 对， 跟那我们包包联系的时候呢，说。分享哪儿？就分享我刚回来的汉诺威。 汉诺威， 对，汉诺威是这次的目的地，是为什么去呢？是有邀请还是自己要去德国？ 这次呢，是我从北到南穿越德国，然后中间正好路过汉诺威，然后我路过汉诺威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地方其实一般人跟我说就待一天，就是一展会的城市嘛。但是呢，我就多待了2天 啊， 所以就待了2天以后，发现其实这地儿呢，好玩的地儿也挺多的 啊， 而且最重要的是那天正好赶上一场世界杯那球赛， 哎呀， 我就说那我得在那儿 德国是哪场德 那没错就是德国那个输的那场 啊德国没怎么赢吧 对我跟你说整个汉诺威是不是都 啊、哦、对对对 球迷依然很热情那是真的对不对 对非常热情 你们都怎么在汉诺威这个城市怎么看球大家是大屏幕露天啊还是室内啊 我还特意跟当地人打听了一个就是特别热闹的地儿、 哦、 太好 了、哦、 对咱就得凑热闹 那必须得 那是不是得吃大肘子喝 得 浓 郁我得浓郁 还真不是 真不是、 啊、因为这个汉诺威呢、哦、就是咱们说一般传统说这大肘子是不是这个德国的巴伐利亚州、 哦、 它是巴伐利亚州比较有名的这个产物、哦、然后呢像这个当然 了他们吃白肠 小肘子 也不是白肠呢白肠也是巴伐利亚州的肠 那他们吃什么呀他们汉诺威那边、啊、 其实 黄毛豆吧 其实这些也都有对就花毛之类的、 哦、 也没有啊反正那个其实都有啊就是就是只不过我们、 啊、 我是比较这个比较轴我就是觉得我应该到了这巴伐利亚、 哦、 我再吃这个大肘子 好的 要不你提前吃了后边就该续分了、 哦、 就吃太多了嘛、 哦、那边 但是主要还是当然任何一个德国城市我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说哪个德国城市没有至少两到三款自己的啤酒的、 哦、 这个是、哦、这个是真 的 有所以说我建议这个会做花毛的朋友们真的自己做一点然后配点啤酒真的挺好喝的、 哎、做花毛的朋友 们、哎、那边汉诺威的朋友看球的除了喝那当地的啤酒有没有配肴加肴配料什么 有有他们一般就是这个配香肠就不是白 肠 但是他们有、 哦、 据说德国有1300多种香肠 好多种香肠、 哎、所以它各种肠所以也有这个全国流行的这种比如像 Currywurst 就是咖喱肠它是用番茄酱、 啊、 就是番茄酱上面撒咖喱粉的一种奇妙的组合、 哎、 有的地方还能选辣度哎，反正就是、 嗯、 他们就是有点下酒了吧然后就是还有薯条什么的、 啊、 我呢找了一个免费看球的地方、 嗯、 就是这个地方呢就是免费看球的因为有的那酒吧呢你得进去得消费然后有的呢、 嗯、 就是它有一片特别特别大的 草坪 然后在河边上 哎呦 对它那叫莱纳河嘛就是那个、 哦、 那条河呢是实际上穿城而过是就是算是这个城市的一条主河流、 哦、 然后呢老城和新城就是新城它那个之间呢这条河流他们就在河边上河滩边上弄了一大屏幕、 嗯、 当地人跟我说你要想凑热闹这地儿应该是全汉诺威最热闹的地儿 太棒了 我当时就想那旁边对面河对面是大学、 哦、 我想啊都估计就是大学生去那儿、 哦、对对对 啤酒也便宜啊、 哎、就这个草坪能容纳多少球迷啊就在这个地方 我当时不知道、 哦、 就是我去之前我想这小草坪一个户外大草坪三五百人、 哦 就到头了吧然后我就没带我连长焦都没带带了一个小那个 GoPro、 啊、 就那种运动摄像机、 啊、 一个广角的镜头、 嗯、 去了我就后悔了因为根本照不到就前面的人根本照不着就是 远的 这 样 多大呀 就是我目测啊最少得去了两三千人就挤在那个草坪上最后没地儿坐了全是站着 我天哪 热情的球迷 买酒你都没地儿坐了买酒你都得站着旁边有那几个小亭子卖那种啤酒的然后门口它外边是有那种安保然后就是它不让你拿酒进去、 哦、 我背个书包进去还摸我包、 哦、 摸半天、 哦、 看这里边有没有酒瓶子呀、 嗯、 什么怕你闹事儿、 嗯嗯、 他们这方面做的特别特别地道 嗯嗯 然后就反正 他们就卖酒和 那当然他们得卖酒啊人一个是这方面再一个他们卖的酒那个瓶都得要回收的、 哦、 所以在这方面呢就防止你回头到扔瓶红了呀什么的， 对对对对， 然后在现场看了一场球。 时间的关系啊，就是汉诺威的足球文化，其实整个德国这届应该是因为上届世界杯冠军是德国队，那大家对德国是期待已久，回家了，虽然回家了，但是那个气氛我们的包子是感受到了， 是的， 对不对？下面段汉诺威到底如何吸引包子？马上回来。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

不是主要的目的地，对不 对？ 对，哎，就这一站让你印象特别深刻，那就有很多的点了。我个人认为 意外惊喜了， 对 不对？对 吧？ 对、就是， 这个意外是从哪来的呢？ 那个其实去之前有一个那个听说有一个展会，就是那个就是科技展，然后结果去了以后发现那展会其实已经将近要结束了，然后那天还刮大风，后来我一想那就别去了呗、 嗯， 后来我就改去了其他的地方，就去了一个这个皇家的花园，听说不错，后来去了以后发现我，如果你真的了解这些故事的话，这个地方的故事就是可以说就算是让你惊讶的那种程度。因为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大的 故事， 就是英国皇帝，乔治一世 啊， 英国皇帝啊，就是英国的那个叫什么帝叫 King， 就是那个打牌那个 K，、 啊、国王嘛， 对对，国王。然后那个他是汉诺威人。德国人，土生土长德国人，一句英语不会说， 一句英语不会说，然后来到了英国当了国王， 然后去一对英国当了国王。 哇、 wow ！所以这个故事就特别，我觉得特别有传奇性，就特别有传奇性。所以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 一共六十个翻译。 哎，你还别说，他当时就是因为他自己不会说英文，然后他又每天还得就是皇上，他得上朝那种， 对对对， 所以他每天都得开那个叫什么，就是议会那种，类似于 听评会 那种， 他 又听不明白，但是他就最后就找一翻译，他每天上这是就是听这个听证会都得找一翻译，他就说，哎，以后算了，你就带我代替我去吧，于是从他那儿开始了英国这个首相制度。就是从他那儿开始的， 得有一个帮我的 内阁首相，就是这么回事儿、 哦。 就是从他之前都是皇上亲自上朝， 了解的。 从他这以后，就是皇上不再亲自上朝，有这么一代理的人。 哦， 所以就是现后来他们君主立宪了嘛，所以后来就是变成首相真正实际长官了。 嗯、 但是从乔治一世开始，然后一句英语不会说的一汉诺威人，我说他怎么能就他就是一德国人，怎么就到了那边当皇上了？ 坐着船，带着货，带着翻译，他来到了英国， 还真不是， 啊、不是吧？ 这故事特别， 第一年的时候水土不服， 我觉得肯定水土不服，因为他乔治一世是回汉诺威次数最多的 忧愁啊，他 皇上到他这个儿子的时候就基本上不回汉诺威了，就是乔治二世的时候就不回汉诺威了，到三世就彻底就已经定居在那，就已经完全就是三代了。 对对， 是的，是的。 那问一下，就这个花园，你刚才说的就是皇室的建筑，它是什么风格啊？就是它是谁的呀？ 这个花园就是，如果你追正根上嘛，往上追的话，这应该是乔治一世他老妈盖的。 哦， 这个故事要追溯到他爷爷。 哎呦我的！ 当年就是汉诺威还是一个自由的城邦，没有什么人统治这个地儿。然后呢，他爷爷特别逗啊，就是这个过去这些人，他们这个姓氏我觉得也很神奇啊。 嗯、 就是乔治姓他姓乔治嘛、 嗯， 然后他爸爸呢姓奥古斯特， 嗯， 然后他爷爷呢姓那个另外一个姓，就是他们祖孙三代反正姓的都 姓了三个姓， 对， 就是他们很实行用这个不同的名字。 嗯、 我说那这个怎么能证明这个孩子不是隔壁老王的呢？就很神奇。然后反正就是很神奇。的一个故事啊，然后就不管怎么样，反正他爷爷当年就是来到这里，然后那个时候呢，他爷爷是一个公爵，在这个在过去也算是一个比较有 社会地位的了，但 他相当有社会地位。来了以后就说，这地儿不错，就定居在这儿吧。然后人家说，我们是自由城邦，我们不接受统治。然后他爷爷就说，我有钱，好，接受了。 啊，我有钱， 就接受了。 我可以支援当地建设。 对，没错，他真的支援了当地，而且他把那个汉诺威一下就修得更发达了，然后就一下就修出了一个。就是过去是城邦嘛，他就直接修成了一个那种像有点像咱们过去的那个北京城的那种有城堡，就外边有那种城墙的，还有这个护城河。然后他来了以后呢，后来就到了他爸的这个乔治王，他爸这个叫奥古斯特嘛，他是应该是第一任真正意义上的皇上，就是皇帝，他就变成了一个 king。然后他就统治了这个地区，然后呢他其实啊他不是皇帝，他叫做选帝侯。那个时候呢，过去大概这个就是德意志罗马帝国大概有七个选帝侯。然后因为那个时候跟沙皇打架，然后那个时候他捐了很多很多的钱，然后他就把这个捐了很多钱，然后他就变成选帝侯了。然后这样他媳妇呢就变成了一个选帝侯的这个 夫人、 嗯、 所以地位首先提升了，要不他就是乔治王他老妈根本排不上。 Oh. 然后这样呢，他在王室的接班候选人里呢，就会排到第57位。 就是他的妈妈排到第五十。 哎，对，就是他妈妈就在王那时候不是选女王嘛，就是那时候还是 queen。 所以说呢他选择第57位，结果怎么就变成第一了呢？ 嗯， 就是那个英国皇室那边的家族呢，他们觉得那个时候天主教是一个异教。 是是，其实我们会觉得历史这方面会有助于我们去了解这个景点到底怎么怎么好玩哈。 对， 是的是。然后我们会说就是这个地方你 这花园好看， 感觉到这个地方是什么样一个风格的建筑，因为我们知道汉诺威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城市，工业制造高度发达的城市，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吧？ 对，汉诺威呢现在很多人说它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有一个有这么个说法，说汉诺威这个城市是灰色的， 灰色的。 为什么？ 因为那个就是在这个二战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它有很多的工业，确实咱们也知道，现在包括咱们那个德国大陆轮胎等等这些厂子全部都是汉诺威产的，甚至它工业发达到什么程度？最早那个彩电是汉诺威人发明的， 哎呦， 就是德国汉诺威的 彩电呢。 彩电据还有据这个不靠谱的统计，就是那个有一个比莱特兄弟还早一年多的一个成功的飞行，它是飞了40多米，但是呢，因为没有这个记载，没有照。 哦，没有被承认， 对，没有被承认。然后，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在二战的时候被征作军工厂，所以它当然就会被摧毁。然后，这个城市基本整个被摧毁。二战以后，很多人流离失所，所以当时政府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要盖很多房子，先把大家先住进去。所以说，汉诺威是灰色的。但是实际上，除了现在新建出来的就中间那个老城区之外呢，在周围的那些区域其实是非常非常有色彩的，而且绿化搞得也好。我去了几个它周边的街区，有一个区叫 Linden， 就是这个区呢，实际上对 Linden 这个区就是我刚才说的莱纳河畔的另外一边，就有大学的那些过去是有大学生 草坪那边。 对，因为房租便宜，所以有很多大学生啊，还有包括战后有很多移民，这个土耳其人都来帮他们，就是援助他们建设嘛。 嗯嗯， 所以呢那个地方就有很多的多元文化，就可以有很多街头艺术啊，然后包括这些酒吧呀，就是说人家说你永远不愁在这个 London 买不着酒， 哦，就这个 地方24小时都能买着酒，恨不得就是，所以你能喝到就是喝到早上6点。 嗯， 还好我没去那边的酒吧看球。 哦， 因为看球的话可能就更热闹了。 对，更热闹，然后你就回不来了。 是， 那有可能 啊，是吧，就喝多了嘛。 这条河两边的风情还不是特别一样， 不是特别一样， 比较热闹一点， 可以说非常不一样。 哦， 就是那边就是更多的多元文化移民城市，然后这边就老城，然后更多的这个原来的德国人还有就是还会住在这边的老城区。然后有一特别逗的说法，就是这个新城和老城中间有一座桥。 嗯， 这个桥呢两边人民互相看不份，就是因为新城就觉得我们是帮你们建设啊，但是其实老城就觉得你们其实就是哎外来移民，就是当然是开玩笑了。现在更多的变成了有一点像节日，每年有一天就是咱们北京话叫约架，然后 桥相会 、找一个野桥，然后就相会了，然后互相扔烂番茄。真的特别有意思， 这是个节日。 对， 这是个节日吗？ 已经变成了类似于节日的，其实现在更多就是玩嘛，就是一种发泄嘛， 沟通。 你想烂番茄还能把人砸成啥样？顶多就是砸成红的。 对，那个千万不要用生的 哈。汉诺威还有这种西红柿类似于番茄节，跟西班牙一样。 对，西班牙 啊， 对。 但是这个只有当地人才知道，而且这个日期并没有说我们选一天，对，我们选一天怎么样？就是大家一高兴来吧，约架吧，然后就把家里的这个 就没有固定的日期。 对对对对，把超市的烂番茄都拿出来，然后咱们走起，然后就在墙上就扔。 刚刚说包子是横穿德国， 嗯， 那你去了很多德国别的城市， 对对对。 那比如说那些我们脑海中当中什么法兰克福也好，什么柏林也好。这个地方跟汉诺威节奏上啊 完全不一样， 完全 感觉节奏不一样。首先柏林过去等于是这个东德嘛，所以它的建设首先跟这西德就不太一样。然后汉诺威呢作为一个轻工业和这种科技发达的中心，你在任何地方你能感受到就特别特别高，就是那种我觉得高密度的这种发展，因为法兰克福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偏向于会展城市那种感觉， 是的， 它也是 交通枢纽嘛。 对，它的我觉得它的工业更偏向于汉诺威更重一些，就是你更感觉到有一种制造业在那儿，而汉诺威你看不到那些大的工厂烟囱，只有就是你从城市那个新市政厅的顶端往远处看，只能看见2-3个那个烟囱，就是那个是他们的那个就是供热厂。冬天给人供暖的，所以说那个呢你看不到什么大烟囱，所以那个地方给人感觉更是一种比较清静然后比较清新的地方， 休闲。 对对对，休闲。但是很多高精尖的玩意儿特别神奇，火车站一出去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那个井盖，就是咱们说那个污水井盖，不是碰它里边奏乐，它里边奏乐，我真的发现它里边奏乐。 奏乐， 对，就里边跟就蒸蒸蒸蒸小小提琴， 井盖下边 给你奏乐。我以为 踩上一脚噔噔噔噔开始命运。 没有， 有，就是在特别人吵吵吵杂的那种街头，然后你突然蹲下，你就发现地上有一井盖在那自己在那奏乐呢， 挺 就跟里边有乐队在那排练那种感觉似的。 哦、是有能够发声 音箱吧？ 对对对， 一个音箱井盖。 就是对，就很有 底下 很有情怀的一个事儿，我觉得谁会在井盖底下放个音箱呢？ 嗯， 所以这就是代表了他城市的一个细节，能反映这城市的人，他们城市有一条红线， 哦、 就是这现在在城市的老城和没到新城那边，就在老城区一带有一条红线，这红线你可以沿着它一直走完老城区的二三十个景点， 全都是红色的， 它叫红线之旅， 哦、 就是给你可以免费拿一份地图，然后这张地图就穿过什么新市政厅啊、老城区啊、广场啊、这老市政厅啊，这些等等，它现在很多这个建筑都是战后重建的，但是。就是所谓的新市政厅是老建筑，因为基本上没有被摧毁， 嗯、 就是有大概有四分之三的建筑从那个轰炸中幸存了， 嗯、 所以别听它是新市政厅，这也100多年了， 嗯、 它是因为比那1000多年的老市政厅啊，700多年的老市政厅新。所以它叫新市政厅。 它这个红色沿线的这些景点的这个建筑也是灰色为主是吗？还是 不是，这个非常彩色， 那就漂亮。 因为说了，它有很多城市，有很多建筑是后来兴建的嘛。 修建的， 所以后来兴建呢，而且他们有几个，就是其实我觉得德国人在这方面做的也挺局气的，就是说我们虽然被炸了，但是我们以此为戒。所以呢，有一座教堂炸的只剩壳了，就真的只剩下外墙的那个壳了。然后这个他们就留下来了。然后在里面修了这个十字架，就重新修的十字架，还有这种反战争的纪念和平的纪念碑啊，还有一个人，我记得特别清楚，一个人跪在那儿，一个雕像，一个特别大的那种雕塑，就是你能看出是一个人形，他跪在那儿冲着这个十字架的方向。然后就是那么一个，就是那种感觉，每个人都可以进去参观。然后你墙全是被烧，就是那个墙是完全的当年的那种燃烧弹，燃烧之后那种灰色，黑色的， 黑色， 就整个这个壳就是黑色，房顶全没了。就一个教堂，因为它可能它结实吧，毕竟是过去那种哥特式教堂嘛。然后所以这个是在你的红线之旅的大概可能是第七八站吧，就能看得到。然后再往前走就能到老城区。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而且我还赶上一个就是周末。周末的话，那个红线之旅还会穿过一个当地人的那种市场，也是在那个小河边上，然后就摆摊卖，什么东西都有。所以这个让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个，很多人跟我说啊，汉诺威就是个展会城市。然后我觉得这个，因为当然了，展会也是它的一大亮点嘛。毕竟每年的这些 开过世博会， 非常厉害的这些，而且包括像我这个，我毕竟原来学 IT 的嘛，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汉诺威，因为它有很多种语言程序，还包括计算机的这种原型，就 prototype 都是从这块出来的。 哎呀 ，prototype 是什么？ 就是原型嘛，就是 原型， 就是这东西还没出上市之前的原型。 原型。 所以说还有包括语言汉诺威语言，包括那种牌呀、什么这些，就是跟那个科技都是相关的。然后很多人都会想去，像我们那时候，我们同学很多人都会想去看一次汉诺威的科技展。因为代表着未来， 他们那个专业的 代表着未来的嘛。 工科来说就是圣地了， 就那种感觉，就有点跟咱们也不能比吧，有点像美国的硅谷那种感觉，但是它并没有那么多的那些 IT 行业的那些巨头的公司在那儿， 就是高精尖。 对， 现在感觉全是芯片呐。 那没有，没那么夸张。但是它街上有很多的街头艺术，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这个，就是这个一个艺术家，他专门做这种胖女人的雕塑。然后就是这个故事也挺悲惨的，因为他小时候被家暴。然后结果他就是有一个他们家的女佣就一直在保护他，所以他就对这种胖女人有一个特别强的精神依赖，所以他的所有作品都是这种强势的女权主义，然后包括追求这个自由平等，然后一直到他最后的一个作品，他就最后就死在汉诺威，他最后一个作品没做完，就在我说那刚才说那个王家花园的一进门的地方，就能看得到三个充满水晶的房子，就是整个水晶的玻璃的房子穹顶。然后你进去以后就两个字，漂亮，太漂亮了。他最后一个房子，他最后一个那个屋子没有完成，是他死后一年呢，他的助手帮他完成了。但是就是谁也不知道他当年到底要盖什么样的房子，但是已经很美了。他助手起码对他最了解嘛，只能是猜测他想做成这样，那大概就是这样吧。 有说是未完待续，没有待续，只有未完成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在那儿皇家花园，你真的能花一整天的时间。对，刚才就没讲完，其实乔治那个故事太长了哈。就是其实乔治花园是这个就是乔治王他妈原来是在荷兰待过一段时间，那时候荷兰可是代表着这个很多高大上的东西。 时尚 icon。 对对对，所以他带回了很多当时的时尚 icon， 就是典型的他的花园里面有巴洛克式的风格。然后如果你能从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去看他那个花园的话，巨漂亮。而且他当年他妈妈叫 Sophie， 然后还有这他爸爸叫奥古斯特，就乔治让他妈妈爸，每个人的房间正对着都有一个特别纵深的一整溜的这种树，中间就巴洛克结构的那种特别强迫症，然后对称的，然后你就可以正好看穿整个花园一公里长。 哎， 然后他们每天就在花园里走啊走啊。我说他们也挺无聊，盖一个大花园，每天在里边就吃完饭就溜达呗。 对，这不是那个什么这。江景房、河景房 是 一个道理。 对对对，自己给自己修了一个河景房，真的是挖了他那个修了好长时间，然后把那个河道还引进来，然后在他花园周边引进了有水槽，还有喷泉。现在有个喷泉是最古老的喷泉，仍然当然里边那水阀已经换了，但是仍然保留着当年的那个就是十八世纪的 样貌 、 所以这个挺厉害的。虽然现在是花园，当时都战二战的时候都被炸了，然后呢，现在这花园主体部分都是2003年左右重修。但是呢，这个花园还是保持大概1700年，就是大概十八世纪这个早期的这么一个样貌，它是完全修旧如旧嘛。而且最厉害的就是它那里边有一个那个剧场，它就是露天的那种，它叫古代的那种剧场嘛。然后呢，旁边有大概十几尊这个黄金的那个雕像，就是过去那个都是从意大利过来的， 真是黄金的。 对，意大利义乌嘛，不是就是跟义乌那种地儿，就反正一起批过来的，就是一起批过来的这个黄金的这种雕像，这个东西当时在二战的时候都以为肯定没了，这地方都给炸了，这肯定没了， 留下来了。 后来没想到就在附近的一个仓库里。就 找到了。 对，1960年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哎，这东西还在，而且都是原来的东西。所以现在去你就能看见，它就摆在又摆回来了，反正现在也安全了嘛，就摆在那个古剧院的旁这个一溜。 这个真的太有历史了。 啊，这非常有历史，所以我觉得进去以后，而且它还有个博物馆，你也能看到它过去那些就是人的怎么收藏的那些东西，他们的生活状态等等。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然后还有就是那儿还有个汉诺威动物园，其实也挺好玩的。 动物园，孩子们也可以去玩。 那就是当地的，就是 室内的那种动物园， 不是，是这个在市区内，但是不是室内的，是一个完全露天的动物园。 哦， 然后还他们，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那个人家这个动物园里边有船。你可以坐船去游览这个动物园，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 有船就得有水，对不对？ 对，它是专门给你修了一条河道，就是德国人给我的感觉一直都是非常严谨、 河中的那种。 对对对、然后给你修一条河道，旁边就各种动物就会出现在你两边，然后你两边鸟语花香，这个树林。 那个动物是散养的还是圈养的？ 全是散养的。 哦， 散养的 火烈鸟，火烈鸟在你旁边打群架，就一群火烈鸟。 居然有火烈鸟？ 因为它是水鸟嘛，所以就是你船过去的时候，它就在旁边，然后也没有。这些，因为它对人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危险性，它就没有。 你看自驾逛过动物园，坐吉普车逛过动物园，从来没有在水上船上 坐船逛动物园。 而且你仔细观察，它那个船实际上有固定的线路，你什么也不用干，它底下有一条缆绳，然后每到一个转弯处有一个特别大的绞盘，就拉着你这个缆，就钢缆往前走。所以每条船实际上固定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 科技， 对对对，真的是，我觉得 一站一站的啊， 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严谨认真，就是他们什么都做的一步一步的吧， 很到位。 到了那以后，动物园其实都很到位，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就坐在那儿，然后就享受整个人家。给你制造的这个环境氛围，他让这船走多快你就走多快。 这船是不能下去的吧？只能坐在上面全程 啊？对，那肯定不行。 哦， 就是这是动物园其中一个小的区域，然后另外的很大的区域你还得 靠走， 也得走 啊，了解了， 走 了。 然后呢，还有就是你可以在他们，我觉得他们真的做的每个细节都很认真。最让我感觉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居然。有一个北极熊哈，这个北极熊就是它居然做成了一个就那种北极的那种极地的那个感觉，就是北极熊站在一个 它生活 的 那个地方 石头上，然后呢底下这个海旁边的给你做了一个那种船破冰船的船头，这个水温咱们测不了，因为离得太远了，但是这个水居然有浪。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经常出海玩，我们经常出海玩嘛。就是说，海里边的浪和你动物园说那个没事往里放水那种水管子往里扑， 不一样的。 那根本就不是浪，你它 这是加氧棒， 对对对，没错，就是咱们那个 养金鱼加氧棒， 饭馆里那个养鱼的那种感觉，你往里天天注水那也没用那个。 是是。 但是呢，他们这个感觉真的是。因为我真的是海上那种咣咣的那种惊涛骇浪， 这北极熊一进去还不适应，什么地方？ 我觉得这样北极熊才特别适应，就是因为它真的是跟它以前 生存的环境 完全一样，所以那个北极熊一点都不慵懒。 他一点都不是像咱们哎呀什么时候吃饭呀、 对对对， 赶紧餐锅完了赶紧吃饭吧，就那种感觉。你每次去都在你去北极熊都在那睡觉，或者都在那、 对对对， 生不如死那种感觉，生无可恋的。然后就咱们这边动物园反正是这样的，包括我去了很多美国的、澳大利亚的那些动物园，那海洋世界也一样，因为它就是一个确实也热，再一个它也没有这条件。那北极熊那就一个就跟那个澡盆一样的那种小水塘，它下去这涮个澡还是有个泳。 汉德威那个站在那个破船的船顶上，咔。 没错，他首先感觉自己就是，哎呀，我这地方我 很 keep real， 我很多 对 对非常的生活， 这是我的， 没错。然后没事就下去游泳，我在那儿大概看了他15分钟，他下去扎了得有六七个猛子， 真好。 下去就在那海里，因为越是这种海，他越喜欢游泳。 怎么还没有鲑鱼呢？ 怎么还没有第二个来呢？ 对呀， 这一只熊是吗？ 就一只，而且他这一只，你想给他多大地儿啊？ 其实北极熊也属于独居动物啊，独居动物，它是独居的。 要是再来一只， 母的或公的， 我觉得这可能是动物园安排的，没到那时候呢，到了春天可能就给安排了。 你说这个汉诺威这个动物园啊，你说有一段路是坐船游览，其他就不行。 对， 那这个动物园一天时间够吗？ 够、 够了。 我大概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就逛完了。就是它更多的是一个相对休闲的一个小的动物园嘛。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给那 种感觉小动物园都已经做的这么专业了， 给人感觉的它每个细节都做的很到位，这是让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点。 刚刚你说那个红线游览区不是一个一个串的20多个那个一天行吗？ 一天肯定来得及， 来得及。 红线的话，好像全长是有个几公里吧。 啊，才几公里？ 对，如果你走得快，说实在的，这个可能有个一个半小时左右。 那挺近的， 全走完 了，我以为好长的。 没有没有，它是绕着环线嘛，我中间还切了一段，就是我也沿着红线走来的。后来发现，那个马路对面好像也有红线， 突然发现 箭头是往那边走的嘛。然后看前面那几个景点，算了，就切吧。然后我就直接切回去，因为那样离老城区更近嘛。所以我可能用了45分钟就走了， 快 走了它后半圈，走了它后半圈。 住的怎么样？在汉诺威你这次 住的也还行，因为它的这个城市相对面积比较小，所以呢，就大多数的这个主要的酒店都在火车站附近。因为那个德国这个城市嘛，很多都喜欢坐这种铁路，就德铁。然后呢，去来甭管是游览全境做生意也好，还是做这种这个商业旅行之好，都是会坐 铁路， 坐这个就是火车。所以呢，火车站附近是最热闹的地方。所以我也就住在火车站附近，然后远也就没远处，可能有个你要是坐电车有三站地啊，走路呢也使劲走一下十五分钟 也 走到了，对，就是推着箱子可能就不太方便一点，但是呢，整个这些城市的面积非常的紧缩。除了那个你要坐车去那个新城区，比如说我刚才说那个 Leiden， 就是那个地方可能就 热闹的街道， 那边是另外一种热闹。这个人家火车站附近也很热闹，现在也有这个叫 shopping mall 啊，就是那种步行街呀、这种东西。然后，但是你要到那边去，就是更多的看一些街头的那种涂鸦呀、 即兴的 这种艺术啊， 流行现代的 酒吧呀，晚上去凑个热闹什么，可能晚上那边会更热闹一些。 对， 白天在城市的这个老城区里面也很热闹。 其实我们包子形容汉德威原来他在上学的时候是一个那样的一个圣地哈， 对对对。 其实现在你觉得它就是一个综合性的现代化的高级发达的城市， 一个小城市， 对吧？ 高级发达一个小城市， 但是很美， 很美。 其实我通过包子的那个描绘和他的形容，我能想象出来汉诺威的那种画面，就是总感觉如果要是在一个艳阳高照的好天气，在汉诺威是能让你体会到一个现代化城市该有的样子。 对， 对， 你去老市政厅，它那个老的那个市政厅的塔顶，可以登上那塔顶看一下汉诺威这个360度全景，后边还有一个湖，特别漂亮， 是吧？ 是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跟汉诺威暂时阔别哈。 是的，暂时告一段落。 对，谢谢包括超级小包子今天带来的汉诺威的分享哈，因为他太忙碌哈，我们约他一次真的不容易，希望有时间再来我们的节目分享他路上的感受哈。 好，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见喽。 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我创业，我是为了想实现自我，我是希望自己对自己满意，我对自己满意了，就会对所有的问题都。 当有人对未来抱怨的时候，